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答案。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 样。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在这儿要祝大家一切都顺利。那么雅娟呢，接着带您四九城里听相声，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儿，我们图的就是送您一份好的心情。下面您继续欣赏到的依旧是中华情曲艺小剧场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下面我们请出现场的主持人，青年相声演员宋德全老师，为大家请出带有点辣味儿的两位湖南籍的青年相声演员。 我们下面来听一听来自湖南相声俱乐部的，看是不是有点辣椒的味道。他们是朱少宇、张露西，为大家表演《我要考学》。 大家新年好，我发现今天的气氛特别棒，我们先来点感觉好不好？ 如果感到开心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开心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开心快乐大家一起来，如果感到开心大家再拍拍手。 谢谢大家，大家新年快乐。我是来自湖南相声俱乐部的一位演员，非常荣幸为首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演出。我想首先想用我们的家乡话来问候一下大家新年的问候。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身体好，工作好，吃得好，睡得好，一天更比一天好，再来点掌声好不好啊？谢谢。听说我要来北京演出啊，我一位多年未见的表妹死活要跟我一块来，说是要来北京考学，考艺术院校。大家知道这年头考艺术院校多难呢，倒是十万大军过独木桥，能成功的没几个。再说他也没学过，待会儿他来了啊，大家就劝劝他，让他回去好好的工作。 美兰美兰，我爱你，你像兰花招人迷，你像梅花年年绿，看到了美兰就想到你，掌声鼓励，耶耶哦耶耶。 哎，表妹表妹 表妹， 哎呀哎呀，表妹 明星出场都是这样子的吗？夜夜熬夜。 哇，炮击时髦雨，你这个出场是够炫的。 那是他们经常都夸我。 怎么夸你啊？ 像我像雨又像风啊。 好啊。 就是不像人呢。 那是夸你吗？我看你倒是像墙上的一幅年画，哦，姹紫嫣红，眼花缭乱。 我知道你是说这套服装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 为了这次来北京嘛，我特意买的。 哎呦， 衣服好贵的。 哎呦，多少钱呢？ 开价3800块钱。 那是名牌。 后来被我一砍价，砍到25块钱。 天下第一刀。 不过裤子还是便宜了。 裤子多少钱？ 10块钱。 10块钱比较便宜啊。 买4条。 2.5块一条。 他还送了我一条。 他为什么要送你一条呢？ 他要我赶快走，不要在这里影响他做生意。 大家都笑话他，来北京演出 啊， 你要到大商场去买呀，别在地摊上买。 大商场我去了。 哦，你去了。 我今天走进好大一个商场， 哎， 我这个摸摸那个看看，我就发现有一个帅哥呀，一直盯着我看。 哦，有艳遇。 然后我就赶紧上去跟他打招呼嘛， 哎， 我说嗨，帅哥，你肯定是看上我了吗？ 那位肯定说，哇，小姐你好漂亮啊。 可是你个鬼哟，我是怕你偷东西。 搞半天是保安盯上你了。 哎呀，他是小瞧人嘛，等我考上艺术学院了，我就是大明星呢。 等会儿，表妹，艺术院校没有那么容易考的。 嗯， 首先对这个形象有严格的要求。 我形象还可以的。 是吗？ 他们都说我有明星相。 没看出来。 他们都说我左边像林青霞。 哦， 右边像温碧霞。 那中间 沈殿霞。 说明你这个形象很有创意。 哎呀，女孩子长得难看的又没有关系， 哎， 关系要自信嘛。 对对，自信呢是做演员必备的条件。 有一句俗话说得非常的好。 怎么说？ 说一个漂亮的女人她可以迷惑一个男人， 哎， 一个聪明的女人她可以激励一个男人。 对呀， 一个有才华的女人她可以吸引一个男人。 没错， 像我这种自信的女人 怎么样， 可以征服一批男人。 全被征服了，来点掌声好吗？哎呦，哎呀，楼上都鼓掌。 怎么样，形象？ 说明你这个形象很有杀伤力。 肯定 形象倒是不错， 嗯， 但是做演员， 嗯， 得有文化。 我文化程度还可以的。 哦，什么程度啊？ 我是留学生。 哦，留学生在哪留的学啊？ 小学留了18年。 没文化，没文化，那叫留级生。 哎呀，留级的学生简称留学生嘛。 看一说话就没文化。 哎，我智商真的很高的呀。 哦，你智商高？ 我随便考你问题，你肯定不知道。 不可能。 不可能呐。 随便来啊，我是大学毕业。 好，考你一个文学方面的知识问题。 那是我的饭碗里。来， 听好了， 随便来。好， 把古时候的三大圣人孟子、庄子、老子和一头老母猪关在一起， 哎， 第二天老母猪怀孕了，既不是孟子干的，也不是庄子干的，请问是谁干的？ 太简单了，肯定是老子干的。老孙， 恭喜你答对了。 别鼓掌啊，别鼓掌， 掌声鼓励一下。 别，不好意思，不是我干的，是他干的，真奇干的。不是，先来，过来。不是，我是你是脑筋急转弯是吗？我没准备好。 那这样吧， 把我带沟里了。不，来一个正儿八经的 诗文段子。诗文段子哈。 对呀， 啊。好，考你个字啊。 那字没错，来。 看好了啊，骗说你两骗，什么字？ 这个新鲜，这考字还带配音的。 一个字。 小妹，你猜不出。 猜不出来呀，啊，我教你哈。 哎，你教我，教我。 为人民服务的为字。 那怎么是为人民服务的位置呢？ 位置是这样子写的吗？ 啊， 点撇弯钩点。 哦， 所以连起来就叫飘雪这两片。 哦，明白了，再来一个，难度越大越好。我明白了，我一定猜得出来。 再来一个，看好了， 嗯， 飘雪这两片，什么字？ 我估计他们家是开鞭炮厂的。 这 是什么字啊？ 都不知道。 猜不出。 我教你。 你教我是什么字？ 为人民服务的为字。 不可能的，你读了那么多啪啪啪啪啪啪，还是为字啊？ 繁体字。 怎么写？ 繁体的位置是这样写的吗？点撇弯钩弯钩弯钩点点点点，所以连起来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关系，小学本科啊， 有文化吗？ 有文化，有文化，太有文化，太有文化了，搞不过你。这样吧，你确实有文化，但是做演员大家知道，关键是要在台上能唱能说能演。 我唱歌也唱得好的。 你唱歌行？ 你像纽约、伦敦、澳大利亚、莫斯科、新加坡。哇 塞！这么多国家你都去过？ 我都没去过。 没去过，说那么热闹干什么你？ 我在我们那一代还挺火的。 在你们那代特别火。 曾经唱过五家歌厅呢。 效果怎么样啊？ 效果老好了。 哎呀，好啊！ 有四家被我唱垮了。 四家唱垮了，还行吧，是吧？还不错，还剩一家啊。 那一家听说我要去提前关门呢。 为什么？ 他们说我去了之后反正要垮的，干脆自己关了算了。 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没有？就唱歌太业余了，把人家歌厅唱垮了。你看今天来的都是专家，要不这样，你来唱一首歌，让各位专家评判一下，好不好？ 没有问题啊。 这样来一首简单一点的歌，《大花轿》，你会唱吗？ 我什么歌都会唱。 还不谦虚，来，来几句。 哎，这样吧，来到这里也不容易哈，我就把这首歌真诚的送给表哥你。 哦，送给我的新年礼物。 对对对对。哎呦， 真懂事。 注意歌词啊。 哎，歌词献给我的。 大花轿。 大花轿。 太阳出来你荡秋千，荡完秋千你荡电线，突然来了一阵高压电呐、你就离开了人世间。 对， 谢谢，掌声鼓励一下。 各位还鼓掌呢啊！你这是歌手还是杀手啊？一首歌把我唱没了啊，离开人世间了，懂不懂唱歌你？ 人家有创意吗？ 什么歌词不能改？作为一名专业的歌唱演员，要字正腔圆，一个字儿都不能错。哦，要不表哥来给你示范一下，好不好？好不好？听着啊，没有掌声唱不出来。谢谢啊，来点分享啊。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从又走进回忆，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从头再来。 谢谢谢谢，好啊，首都的观众就是好。这首歌难度太大了，你唱不了。要不你来一首难度没有一点难度的歌曲，这个《山路十八弯》，你会唱吗？我什么歌都会唱，我就知道会说这一句。这首歌你要唱出那个高山呐、缺氧的感觉。行啊，啊！ 你说行不行？ 啊， 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熊掌鹅掌不如大家鼓掌。 哎， 如果认为我表哥唱的比我好的，掌声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好安静的。如果认为我比我表哥唱的好的，掌声大喊声。 怎么有这么多人鼓掌啊？ 我们一个村的。看到没有，那个第二排那个边上那个 哦，那位大哥你好，鼓得最凶了。 对对对对，那是我们村长。 哦，村长啊，到这来了，到北京来了。 是啊。 哎呀，大过年的也给村长送一份礼物吧。 哦，给他送一首歌吧。 哎，对对对，送一首歌。 送一首歌啊，清唱体现一个人的实力，对不对啊？ 村长听好了啊。 好的，开始啊。听见了吗？ 没有。 因为我还没唱。 准备好了。 好。大家的掌声就是我的节奏 ，One, Two, Three, WC。 WC。 天呀呀！ 村长别跑。鬼子进村了， 浪浪走起，娘呀，咱们俩是一条心。你看到没有？我还没有走过来，你看他已经出了好多汗了， 吓得双脚发抖。 真是，我真的，我白天啊逛街的时候，我见过我们村长嘞。 哦，白天看到他了。 哎，对对对，他当时带这个女孩子在逛街，两个人手牵着手，还蛮亲热的。 哎呦，肯定是嫂子。 不是，那个女孩子长得好丑的，比我还难看。 还有哪个女人长得比你还难看呢？ 那个女孩子我还认识。 是谁呀？ 你老婆。 我老婆。笑死你！别鼓掌。 啊，齐浩们。真的。 我们是亲戚啊。 让我们在这里见面， 合作一下，合作一下， 不容易哈，送你一个见面礼哈， 哎，送个见面 新年的礼物， 新年礼物给你。哦，这是我们家乡的橘子。 哎，对对对，请你帮个忙哈，刚才那首歌，当我唱到狼烟的时候呢，你就轻轻的答一声，哎，合作一下就可以了哈。 好的好。 你要是 简单， 对对对，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信不信老子亲你一口，能让你毁容？ 那是硫酸。小心点，有生命危险。 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哎呀，村长，你怎么坐在前面啊？你真的知道什么叫飞来横祸了？来，坐一下 ，OK。 对，就轻轻的答一声，哎就可以了哈。 很简单啊。 好，眼睛看着我，看着我吗？ 看着看着。 看着我。 湖南某女，吓得你看，后悔今天来了。 对， 部长，好不好？太棒了！ 谢谢你的合作。 太好了，太好了！ 我没有想到你比我猛得多呀。啊，等一下，谢谢哈，橘子还给我。 哎，你不是送给人家，怎么又要回来了？ 我就带了一个，明天我还要骗别的男人的。 什么意思？ 那时间不早了，我得去考学了哈，拜拜哈。你跟。还在看着我，口水都掉出来了。 啊，等等，别走，别来，给大家敬个礼啊！ 哦，对，来，谢谢，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各种。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齐欢呐， 好！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嗯，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80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啊，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什么您。通过电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一份热闹场景，也可以感受到演员的热情表演。好的，再一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现场实况部分。下面还有点时间，我们再给您补播个小段，不要离开。 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啊，要善于观察， 哎，什么都得琢磨 啊、嗯，看看社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现象， 嗯， 来写进我们自己的作品当中。 是这样， 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有情趣的东西。 哦， 啊，为了观察一下女同志穿的服装， 啊啊啊， 脸上是怎么样整容的？ 是， 我在大街上经常是看来看去的。 啊，经常研究， 哎、啊，经常研究。 哦、 那天、啊、在公共汽车上， 嗯、啊， 碰见一位，我正坐车呢。 啊， 上来一位年轻的姑娘， 哦， 漂亮，大高个儿， 哎呦， 亭亭玉立，穿着粉红色大翻领的连衣裙，露这么长脖子， 哎呦， 别看车上人那么多 啊， 那么挤，人姑娘在上面一站，人依然保持着一个服装模特的姿势， 有点意思啊。 车上小伙子没出息， 嗯， 见人姑娘漂亮点， 所有的小伙子眼光唰，一律向右看齐。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我看大家伙都看呢，我也盯一会儿得了。 是啊， 啊，人家姑娘看大家伙都看她， 嗯， 高傲的扬着头。突然我正盯着呢， 嗯， 我看见姑娘回头对身后的小伙子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呢？ 干什么？德行。 德行。 您说德行这俩字多难听。 跟骂人差不多 啊！我脾气这么冲，有人说我这么两个字，我当时我跟他吵。 别吵啊！ 嗯， 你吵多不文明啊！ 小伙子没吵。 嗯， 小伙子抬起头看看姑娘，眨巴眨巴眼睛，然后一咽唾沫，他把德行俩字给吃下去了。 你瞧瞧，啊，这小伙子修养多好！ 又过了一会儿， 嗯， 突然这姑娘猛的一下回过头来，冲着小伙子脸上啪！打了一巴掌，然后说了一句讨厌，车也到那里噔噔噔，他下车了。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 大伙儿都不明白啊。 就是啊， 全车人都愣了。 哼， 我在旁边看清楚了。 那你说怎么回事？ 这样 啊， 一对小夫妻， 哦， 小两口 啊， 家里边打架没打完，车上续上了，不然的话这男同志不能对女同志这么宽容。 你别说、啊、这有点道理啊。 有道理吧、 啊、对对对， 我一看这种情况， 嗯， 我走上前去拍拍小伙子肩膀说， 嗯， 哎兄弟，呵呵，还真行啊，你爱人可够厉害的，就这一巴掌啪。可是你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说你作为你爱，我刚说到这儿，小伙子了，同志你说什么呀？谁是我爱人？你有没有搞错啊？哪里是我爱啊？ 刚才那女的不是你爱人吗？ 你说站在我前面 啊， 高高的个子，穿连衣裙那个。 对呀、啊 哎、这个人 啊， 我根本不认识他，素不相识的。 什么素不相识？ 根本不认识的嘛。 不对 啊， 素不相识，他干嘛说你德行啊？ 啊，你说他说我德行是吧？ 哎、 这都是误会。 怎么误会了？ 你知道的，我就是站在他后面的啊、哦。 是， 我站在他后面，这个姑娘穿了一个这个连衣裙、哦、 啊， 穿了一个连，这个姑娘太粗心了，哎，她这个她是她这个姑娘，她后背上那个拉链没有拉上，是开开的。 哦。 不是，我一看是好难看啊！什么这么大的人了、啊，我就好心好意在后面偷偷哎帮他拉上来了。 好啊， 我一拉上来，他以为我碰到他了，所以他说我德行。哎，你看这是不是误会？是不是误会？ 哦，这么回事。 哎， 那干嘛后来又打你一嘴巴呢？ 哦，后来他打我一个嘴巴啊。 啊， 那大概是我误会了。 那你怎么误会了？ 我把他拉上来，他说我德行，我以为人家喜欢开开呢，我又帮着他拉开了。哎。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的，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争取精英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还是我们的四九城里听相声，请您接着欣赏中华情曲艺小剧场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 因为是小剧场的相声们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在探索当中呢，难免我们感觉到有这样那样的有时缺陷，但是没关系啊，只要是一个是大家乐了，乐了以后呢，大家思考了，思考以后呢，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慢慢的改进。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给您生活增加更多的欢乐。接下来这段相声呢，是代表北京丰台相声乐院的贾伦和连春建为大家表演说说唱唱。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谢谢。 嗯，刚才湖南的朋友给大家表演了， 对， 让我们都大开眼界， 不错， 感觉现在说相声得下去，站着上头都不能说了，已经 这叫零距离啊。 哦，就是一种互动。 对， 但是跟大家在这一块见面也特别的高兴。 没错 啊，因为我们两个一上台，也给我们两个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是对我们俩的鼓励啊。 真的，北京去了很多剧场演出 啊， 但是我觉得最热情的， 嗯， 最懂相声艺术的， 怎么着 还得是咱们民族宫在座的朋友们。 您听啊，他这话说的虽然有点假，但是大伙儿听了也挺高兴。 没有没有，我说的是心里话。 他到哪儿演出都这么说，我揭发他。 没有，我说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啊， 而且我还发现大家喜欢听唱。 对呀，喜欢听歌。 那我也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我也给大家献歌一首，行吗？好吧，谢谢，谢谢。 你先别 过年了嘛，对吧？啊， 别谢， 怎么了？ 你要干什么？ 我给大家献歌一首， 唱歌。 对， 你唱不了。 我为什么唱不了？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给大家介绍介绍， 贾伦呐， 啊， 是我们相声界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指不定给串哪儿去。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什么叫串一回啊？ 你唱不了， 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那你就唱， 给大家演唱一首您熟悉的歌曲。 什么？ 中国功夫， 屠洪刚唱的最好。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咱们就认真听。 现在开始 唱。 我是一张弓，我串了吗？朋友们，我串了吗？没有，不，没有。 这头一句算你蒙的，往下唱， 往下。 对， 战死一棵松，是蒙的吗？ 不是，你这有一句一问的吗？ 你什么意思呢？ 你多给朋友们唱上两句啊。 那也错不了啊。 来吧。 不动不要坐如钟，我爱你的洁白芬芳。 算了吧， 说句心里话，咱当兵的人，小妹妹坐船头，浪呀嘛浪大浪啊，我站在烈烈风中，让我欢喜让我忧，一四七三六九，中华有神功。我串了吗？ 喊没串的您不亏心呐？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还没串呢，啊？你就这么给大伙儿演唱啊？你对得起这么热情的关注吗？你对得起大家刚才那么热烈的掌声吗？你对得起人家领导的嘱托吗？你对得起这么亮的灯吗？啊，你说你往这一站，嚯， 你妈架势， 你还中国功夫，你 干嘛呀你 啊？ 我知道我没唱好， 就是 我对不起在座的各位观众， 没错， 对不起刚才大家那么热烈的掌声， 嗯， 也对不起我们领导的嘱托。 对， 我唱的好坏跟这灯有什么关系？ 不是，你气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对， 我唱的不行。 就是 你唱啊，对吗，大家伙？对吗？你唱啊！ 我谢谢朋友们的掌声。 你唱， 我唱 啊！ 我谦虚的说， 怎么样？ 就比你唱的好。 这是谦虚吗？这个 实事求是。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哦，你拿耳朵唱。 不是，这又是耳朵唱的吗？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因为我是即兴的演唱。 什么叫即兴演唱？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就能唱到哪儿。 话是越说越大 啊，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对，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的。 来咱们民族宫了 啊， 看见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在这儿能给我们唱唱吗？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唱唱在座的观众。 没问题啊， 我们听听， 给大伙唱唱。好，谢谢您鼓掌。 来来来，唱唱。 既然大家这么鼓励我，也不让大家失望， 对， 给大家唱一首流行大家爱听的《天路》，好不好？ 你别鼓掌，等会儿， 谢谢。 等会儿，等会儿，《天路》是韩红唱的， 我是改版的， 山寨的， 还土匪的呢。 改版都叫山寨？ 不是，我把词儿改了， 必须得互动。 你不让我互动吗？ 唱现场的观众。 那当然了， 来，我们听听。 注意啊， 开始吧， 鞠个躬啊， 来来来来，唱。 天路啊，注意啊！今天我站在这舞台上，听到大家欢呼和鼓掌，像一杯甘甜倒入我的心房。您的掌声肯定能给我们力量，您的支持给我们希望，也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从此我要努力地说，还要努力地唱，祝愿大家万事吉祥。扎西德雷， 还行，还真给唱上来了。 怎么样，朋友们？说实话，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气死的！哎呀，我发现今天来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真的，您会欣赏，知道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刚才大伙儿给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都纳闷儿，我怎么那么聪明？真的，您看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他唱点什么玩意儿？往这一站，嚯，我中国功夫，瞧你的叫什么功？ 说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啊？连春剑，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啊，站好了，站好了。朋友们，你们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一年了，刚才站在后台那儿还背词儿了呢。 你美什么呀你这儿啊？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要不给你写，能唱吗？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这就叫抬杠。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对， 这话是你说的， 不改了。 听着啊，这回啊，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唱，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 就这句， 唱。 我们俩上台把相声说，谢谢。唱上来了。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是个帅哥。 只要您喜欢，您就尽情的乐吧。 只要您喜欢，您就尽情的乐呀。 他再怎么唱，您也别鼓掌。 我的那个歌声就比你那掌声多。听听，啊，听听， 别唱了啊！ 你不让我唱， 不让你唱， 你让我说。 对， 你让我说 啊， 我就不说。 你不说， 哎嗨嗨嗨，哎呦，我的掌声就是多。谢谢，听你这掌声多热烈啊！ 大伙儿不要鼓掌了。 怎么的？ 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为什么呢？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唱的吗？ 不是，把您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没问题呀、啊， 真的。 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真的？ 哎， 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您最好说个女的。 有女的什么事儿啊？ 三十多没对象，着急了，帮着介绍一个。 贫， 快过年了，又去 乱七八糟。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没问题 啊， 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掌声热烈。 嗯， 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好，听着啊， 说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个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个喇叭换喇嘛手里提那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 就唱这段。 对， 什么词儿？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不是，你刚才说太快了 啊！ 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 哦， 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就头一句， 您提个醒。 听好了，有打南边。 你这第一句是有打南边， 嗯， 来个喇嘛， 嗯， 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有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头别着那一个喇叭，提了他妈的喇嘛要拿他妈换喇叭，哑巴不拿喇叭换他妈，提了他妈的喇嘛拿他妈带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提了他妈的喇嘛拿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 啊 喇嘛。 好， 谢谢。 我 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各种。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江七环那。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好，听众朋友，现场的实况部分呢我们就听到这儿，感谢两位相声演员。说到这相声演员，说学逗唱这四门功夫啊，样样都得精通，尤其是唱，被相声演员专业术语称为是柳活。下面呢我们请出相声名家李金斗为您唱段京剧。 每个人的爱好都有所不同。 哦，那么您爱好什么呢？ 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京剧。 哦，喜欢看。 不单喜欢看，而且我喜欢唱。 哦， 我这个唱还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看见什么唱什么。 哦，这么说你是个戏迷。 对，已经入了迷了，生活戏剧化。 这话怎么讲呢？ 比如说早晨起来漱口吧，要用京剧曲牌伴奏。 这用什么曲牌呀？ 这个曲牌的名称叫水豆。 水豆， 哎，就是董达大巴一大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大巴一大江，大巴一大江，就用这个曲牌伴奏我漱口。 这怎么伴奏啊？ 洗好了牙膏，拿起牙刷，董达， 这怎么回事？ 沾上水了。 是啊， 大巴一大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大巴一大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大巴一大江，大巴一大江，大巴一大江江江，噗！ 怎么回事？ 腮帮子杵漏了。 哎，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呢？ 疼得我直叫唤呢。这时候我母亲过来了。 哦， 怎么了？哦，腮帮子杵漏了。 嗯， 该。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儿来的？ 就是 啊，你瞧你这一天跟神经病似的，啊，谁像你似的？你说说，二十好几了，到连再连对象还没有呢。 是啊， 也难说哪个大姑娘要你呀、啊。 哼， 我能养活你一辈子吗？啊，这么大个子，什么也指不上你，妈妈病你也不管，往后我可怎么办呢？ 老太太伤心了。 我一看我妈哭了，我想起一出戏来。 什么戏啊？ 赤桑镇。 哦，这是花脸戏。 我冲我妈一抱拳、嫂娘、 我你妈叫嫂娘啊。 劝嫂娘休落泪，莫悲伤，养老送终的沉了当，多年之后的就是你带孝的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 儿儿儿儿 儿儿儿儿儿儿 儿 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亲爱的朋友，是否听见心跳传送阵阵悸动 For you， 我亲爱的朋友，夜色越浓越难掩饰我压抑着的心痛，整个世界我都会等着你，等你用心捕捉每一段旋律，几个四季随你笑容变换，心情缤纷颜色，不用让谁来告诉我爱呼吸的节奏。 不回来，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第一次我想起来，即使你都还在，蓝色悲哀流过我的静脉。我不要爱，我不要爱，可是我离不开假面的告白，不坦白的坦白。你不会爱，你不会爱，你只爱坚守爱，眼睛睁期待假面的告白，对自己不坦白。你不会爱，你不会爱，你害怕接受爱，把两手张开，抓不到未来，抓不到未来，有你的未来好像碎了一块，再补不回来，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浓的悲哀化不 想要